朱棣的这次出征虽然没有能够完全解决问题，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敌对势力，为北方边界换来了一个长期和平的局面。至少朱棣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鞑靼战败的消息震惊了很多蒙古部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由黄金家族统领的蒙古本部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部落对这一结果却十分高兴，这个部落就是瓦剌。我们前边说过，瓦剌和鞑靼之间有很深的仇恨，估计也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范畴。那么在明军进攻时，这个瓦剌作为与鞑靼同一种族的部落，不但不帮忙，还替明朝政府解决了本雅什里这个祸害。这样的功劳自然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嘉奖。作为这场战争中的旁观者，瓦剌得了很多利益。然而明朝政府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这位旁观者就将转变成一个参与者。瓦剌首领马哈木是一个比较有才能的统治者，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盘，而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阿勒台已经被明军打成了无业游民，他所占领的东部蒙古也变得极为空虚。马哈木是个见了便宜就想占的人，他开始不断蚕食西部蒙古的地盘。几年之间，瓦剌的实力那是开始急剧膨胀，占领了很多地方。此时的阿鲁台却缺兵少将，成了没娘的孩子，他只能去向明朝政府哭诉。可是每次得到的都是： 知道了，你回去吧，我们会和他们打招呼，哎，这之类的话。 上学时候的经历告诉我们呢，打小报告的一般呢都没有好下场，阿鲁台也不例外。他告状之后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经常挨打，而且呢一次比一次狠，鞑靼从此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界。应该说阿鲁台落得如此下场，不但是因为瓦剌的进攻，明朝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眼看鞑靼就要一蹶不振，然而此时时局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瓦剌变得强大了。不管瓦剌和鞑靼有什么样的矛盾，但他们毕竟还是蒙古人，攘外必先安内，也并不单单是汉族的传统。在打垮了鞑靼后，瓦剌的马哈木也动起了统一蒙古、恢复帝国的念头。他立达里巴为汗，还侵占了和林。这位达里巴呀，属于黄金家族阿里不哥系。明朝政府终于发现，这个旁观者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大有一统蒙古之势。而此时阿鲁台也已经被打得失魂落魄，竟然带着自己的部落跑到了长城边上来，说自己已经没有活路了，要求政治避难。事到如今再也不能不管了，明朝政府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政权一样，都遵循一条准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昔日的朋友终于变成了敌人。明朝对瓦剌说：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瓦剌说：我不滚，不滚我就打你，你来吧，怕你不成？不再废话，那就开打。马哈木敢与明朝如此叫板，绝不是一时冲动，他还是有点资本的。当时瓦剌所管辖的西蒙古一直没有受到过明朝的正面打击， 而在明朝攻击鞑靼的军事行动中，他还趁机捡了不少便宜，越发耀扬威起来。这就如同一个小康之家突然中了几百万的彩票，便摆起了排场，想去跟人比富。马哈木明白，一旦和明朝撕破了脸，那就要动真格的。但马哈木并不畏惧，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骑兵。在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已经不再是蒙古本部鞑靼，而是瓦剌。事实证明，蒙古不愧是马上的民族，他们生长在马上，血管里流的是游牧民族的血液，即使不复当年之荣光，他们也无愧于最优秀骑兵部队的称号。马哈木仔细观察了明朝和鞑靼的战争，他敏锐地发现明朝的骑兵并不比鞑靼的强，而是因为明军势头很大，而鞑靼却出现了内部分裂，所以才会如此轻易地击败鞑靼。我不会犯那错，瓦剌将在我的统一指挥下诱敌深入，然后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举歼灭明军，重现蒙古的辉煌。马哈木并不是一个只会空喊口号的人，他已经准备了一个详尽的作战计划，并预设了决战的地点。他相信只要明军被引入了这个圈套，他就一定能够取得战役的胜利。他几乎成功了。自从瓦剌表示不服从明朝的调遣，不肯回到西蒙古领地后，朱棣啊就下决心要拔掉这根钉子。自小以来，只有他抢别人的东西，别人乖乖听他的话，他不去欺负别人，已经就谢天谢地了。还没有谁敢欺负过他，朱棣。而如今小小的瓦剌竟敢和他公开叫板，不教训一下是不行了。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二月，他再次带领50万大军远征，安定侯柳生等部将随同出征，大军是浩浩荡荡向瓦剌出发。朱棣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将领，他很清楚自己的骑兵并不能在与蒙古骑兵的直接冲突中占到多少便宜，毕竟自己手下最精锐的骑兵还是蒙古人组成的舵眼三卫，而这些人还是拿钱的雇佣兵，如今要到瓦剌的土地上与他们作战，瓦剌的骑兵必然会全力以赴，其战斗力是很强大的。骑兵战斗力上的差异，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全民作战的瓦剌也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战斗兵种上的优势，加上明军深入敌境，敌军必有埋伏，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呢？朱棣早已准备好了对策，他演练了全新的阵型，并带上了一支特殊的军队。他相信呢，这支军队一定会给马哈木意想不到的打击。这个大军就出发了，行军四个多月，一路扫荡瓦剌势力。但让这朱棣吃惊的是，即使在深入瓦剌境内后，他们也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朱棣和秋福不同，他的直觉告诉他，瓦剌军队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进行一场决战。六月初三，明军前锋将领刘江到达了康哈里海，无意之间发现了瓦剌军队，他立刻发起进攻，将全军击溃，并抓获了俘虏。据俘虏交代，马哈木就在此去百里的呼兰呼什温，就是今天的蒙古图拉河，而且马哈木毫无准备。走了几个月的将领和士兵们呢，都十分兴奋，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希望能够一举打垮瓦剌。如今已经得到了确切敌情，正好可以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但朱棣的反应却出乎每个人的意料。 朱棣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仔细分析了敌情，他也认为敌人就在附近，但这些敌人绝不是毫无防备，而且已经做好了决战准备，所以他下令军队不可轻动。下属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沮丧，但他们毕竟不敢违背皇帝的军令。但出人意料的是，过了不久，朱棣又改好的办法，无疑是在此等待瓦剌前来决战，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支深入敌境的军队，找到敌人主力速战速决才是关键，粮食就这么多，无论如何是耗不起的。没办法了，敌人就在前方等着我们，那就来吧，龙潭虎穴也要闯上一闯，更何况我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方百里，呼兰虎视奔。此时的瓦剌首领马哈木正沉浸于喜悦之中，他看着部落的另两个首领太平和伯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他的周密策划之下，瓦剌保存了实力，并集结了部落最为强大的30000骑兵，在呼兰呼士温设下圈套，等待着明军的到来。马哈木之所以挑选呼兰呼士温为战场，是有着充分考虑的。呼兰呼士温附近多山，有利于骑兵部队的隐藏，而且将骑兵藏于山上还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一旦发现了明军，可以借助山势直冲而下，以难挡之势一举冲垮明军阵型。只要这明军阵型一乱，即使人再多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乖乖的任自己宰割。马哈木是对的，虽然他肯定没有学过物理，不会懂得势能这个概念，但将骑兵放在高处一冲而下，确实有着极强的冲击作用。如果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阵营必然会被截成几部分，到时首尾无法呼应，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就是一盘散沙呀。这实在是马哈木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居高而下，一举荡平，如同一部完整的动作片，前三个动作是准备，最后一个是结局。但这部动作片要想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必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当瓦剌军队从高处向下冲击时，明军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明军疑是我囊中之物，不久之后，瓦剌和我马哈木必将成为蒙古新的领袖。可惜明军统帅朱棣偏偏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北平城造反时他有办法，白沟河大战时他也有办法，被挡在山东之外进退两难时他还是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6月初7啊，他带着自己的办法来到了呼兰呼士温，来到了马哈木为他安排的战场。看完四周的环境，朱棣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他想象的丝毫不差，此处山多险峻，是伏击作战的不二之选，无论如何这里就是决战的地点了。当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来到自己眼前的时候，马哈木感觉到了强烈的兴奋，身后的30000大军只等待他的一声号令，就可以杀下山去，把明军击溃，彻底的击溃，离成功只差一步。更让马哈木惊喜的是，明军打头的并不是什么精锐骑兵，而是一些步兵。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自古以来就是皇家朝拜的圣地。自从南北朝时期，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出现第一个高潮之后，五台山经历了起起伏伏几百年的历史。这期间，历朝历代都有皇帝登临五台山。既然是皇家看重的风水宝地，当然有更多的王公大臣、名僧学者、文人墨客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五台山的怀台镇葡萄顶西北翠崖峰余脉山腰，有一座古刹金兰及寿宁寺。该寺是为一位王子在五台山焚身而建的。相传北齐文宣帝高阳的第三子，因国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而私欲出家。天宝七年（公元556年），王子身患恶疾，遍求名医而不能治，便由中相刘谦之陪送到五台山烧香拜佛，以求早除病魔。王子来到五台山后，便萌生了以苦行法寻找正果的念头，因此他于文殊像前点燃干柴，举身复火，焚身超度。据说刘谦之见熊熊火中有菩萨现形，知王子果得跃迁，乃拾起古建塔救风之息。文宣帝思念其子，下令于王子坟身处建一座寺庙，名王子坟身寺，俗称王子烧身寺。寺庙在唐昭宗时重修后成为五台山著名大寺。五代后唐时，该寺住持成慧和尚被尊为国师，其规模更是宏大无比，史称九州之珍宝皆来，百寺之楼台普建。 宋景德初改名寿宁寺，沿用至今。元代中统年间，密宗金刚上师胆巴帝师被元世祖忽必烈召居寿宁寺，是该寺在五台山首传藏传佛教。明代寿宁寺成为五台山五大皇庙之一，清代为五台山十大皇庙之一。王子焚身五台山，为五台山佛教兴盛更添了一份神秘色彩。北汉时期，一位叫做纪的宰相曾开发五台山。纪俗姓刘，生为将门之子，祖父刘仁恭有勇有谋，军中号为刘枯头，后投靠了太原军阀李克用。唐乾宁元年被命为幽州留后，但他又请命于唐，担任了卢龙节度使，从此不受李克用的节制而割据一方。其父守光为五代时藩将，后梁乾化元年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李存勖前周威德来攻击幽州，被攻陷，守光在逃亡途中被擒，于乾化四年被处死于太原。之后即逃避于五台山，以真容院果圣大师弘准剃度为僧。即聪明隐晦，在弘准大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经论，潜心研究佛法，并且远赴经师参学，很快学通数本经论，尤经华严大经。他每至五顶都讲菩萨住处品，强调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后晋天福二年即937年，他又游化于东京，即今天的河南开封，被命入大相国寺讲解《大华严经》。他为了吸引听众，手执紫檀楼城的如意，使分心满室，善事信徒多疑为神，将相王侯皈依佛法，所以四方争为共师，获得布施钱财巨万。他又于相国寺讲堂四面飞轩之下创立石壁，命工捐乐华严之经。后归五台山，兴建了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还塑了山龛罗汉32堂，并转译《金刚经》《大藏经》《真言咒记》数百卷。又每逢三八普施温汤，设四众无遮舟，会700余会，使五台山佛教自唐代大力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五代时期战乱频繁，王朝更迭，后周广顺元年即951年，郭威灭亡后汉建立了后周王朝。同年春正月，刘曼继位于晋阳，史称北汉。北汉为五代十国时的小国，还不及后唐的河东权道，又由于设置朝廷机构，多置节度使，就是财富供应不足。北汉天会七年即963年，睿宗诏授纪为五台山14都监，赐谥号广演旷圣大师，参与国政。从此纪登上政治舞台，便极力为北汉政权效劳。纪是五台山的僧人，常游华严岭，知道此地蕴藏着丰富银矿，于是他就于团泊古制银制，牧民凿山，取矿烹银，官收食之祀，国用多于此取给，及其地建宝兴军。即在五台山采矿烹银，一面移作国用，一面供奉契丹，虽使契丹出兵助北汉政权。天会十二年，睿宗死后，养子继恩继位，史称少主。少主仍然重用继，附加五台山管内都僧统。少主在位60日，被霸荣杀死。同年11月，睿宗又一养子继元继位，是为英武帝。英武帝美仪容，善谈论，颇通禅学，任继为中书令。僧人为宰相，即为第一人，故又称山中宰相，开了政教合一的先河。 既是五台山华严寺的高僧兼实业家，又是北汉王朝的山中宰相。他辅佐北汉四帝，有维护政权长达20多年的汗马功劳，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僧人。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北宋蜀州新津人。他于宋英宗治平二年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尚书、右仆射，身历三朝，为宋徽宗时期丞相。元佑元年，张商英因反对司马光罢斥王安石新法的元佑更化被罢相，贬为河东提点刑狱，来到山西，这为他护持佛法并到五台山礼佛提供了方便。元佑二年八月，张商英到山西上任，十一月便不顾寒冷奔赴五台山金刚窟，真有点迫不及待的味道。由于天气奇冷无比，又恐大雪封路，这次张商英仅在五台山住了一宿，便离开了五台山。据旧史载，元佑三年6月27日，张商英第二次上五台山，与夕阳西下时在金阁岭见到金桥和金色相映，深夜又见到霞光三道。6月28日至真容院，近日落时见龙山出现黄金宝阶，黄昏时又见到圣灯、金毛狮子及天龙八部。29日在东台又见到五色祥云、圆光。7月1日在西台见到碧琉璃世界，日落时又在北台见到金灯、银灯及火珠。7月初3登上梵香山，还见到菩萨仗队。初5初6在佛光寺和密摩岩又见到上述灵瑞现象。灵瑞现象有一部分是确实存在的自然现象，如在一定时间、地点、阳光、水分等条件下形成的磷火、五色圆光、五色云彩，因其发生在文殊圣地五台山，附会以宗教迷信，遂被人们称之为圣灯、文殊舍身、五色祥云、琉璃世界、化成之类的罕见现象。再一部分是由宗教感情所形成的幻觉，如菩萨仗队等等。第三部分是利用宗教迷信所制造的谎言。张商英宣扬灵瑞祥应现象的目的在于要人们相信他是文殊菩萨眷属的化身，所以他能够任意调遣各种奇异现象，所以他要护法佛法，所以要护持五台山的佛教，所以他应该升官发财，居于人上。张商英宣扬灵瑞祥应现象的效果，使五台山进一步成了宇内著名灵山。因此，宋代至五台山的僧人极多，特别是日本僧人至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瞻礼圣迹，这与唐代僧人至此的目的截然不同。元佑四年夏六月，张商英因并州抗旱而去五台山祈雨，使他得以第三次上五台山。据说他在五台山台怀镇的罗木侯寺里安奉了菩萨圣像，三祈三应，招来了甘霖，救了并州百姓。不过这完全是巧合，但在张商英与普通百姓看来，却是神显灵、佛菩萨保佑的结果，使五台山更加笼罩在一层神秘的佛光之下。张商英所著《寄清凉传》纯属宣扬五台山灵瑞感应的迷信东西，没有丝毫科学价值，但五台山却借此更加名扬天下。明朝名臣陆光祖在明朝嘉靖26年与其父陆杲同登进士榜，曾三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四任南京刑部尚书及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做官以天下为己任，被明神宗书其名于玉屏，成为万历年间一位要臣。他青少年时即熟读佛经，对不二法门深有体会，因此对佛法护持有力，被称为护法尚书。特别是对佛教圣地五台山心仪已久，故自号五台居士，也称五台翁。他治世后曾假到五台山，住于龙泉寺，与紫柏真可大师交后。真可大师曾赐给陆光祖诗五首，陆光祖把随身所带玉带施给妙德庵，以镇抚山门，保护五台山佛教。他还出资修建石浮图，重新修饰了塔殿，并木刻了五灯会员。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五台山以佛教闻名，所以有很多的名僧学者前来拜访。《西游记》中的高僧唐玄奘虽没有来过五台山，但是他的高徒窥基却几次来到五台山。窥基或称灵基，俗姓尉迟，字弘道，祖籍山西宿州，生长于京兆长安。他是门神尉迟敬德的侄子。由于官场的冷落，窥基随唐僧玄奘出家于长安弘福寺，后于慈恩寺协助唐僧译经，成为唐僧思想和衣钵传人。他一生译经达百余部，故称百部书主，其佛学成就堪与唐僧媲美。唐咸亨四年，窥基法师第一次游历五台山，他在五台山上瞻谒金融，礼拜文殊，参观寺宇，同时化黑白五百余人，传法布道，开辟唯识道场。这是五台山佛教史上首次传入唯识宗。大约在永隆年间，窥基法师二上五台山，住在华严寺，时间达一年有余。不仅为五台山塑造了十几尊弥勒佛，而且亲自书写了金字《般若经》一部，从而开创了五台山僧俗信士写金经的先河。与唐僧西游相对应，窥基是东游五台山，显然是把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寺来看待的。窥基法师离开五台山的原因主要是有照玄经，结果于永淳元年11月13日圆寂于慈恩寺译经院。在五台山台怀镇南5公里处的七贤谷口北侧有一观音洞，相传与六世达赖有关。据传清康熙45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借送京师时，在途中的青海隐寻，后至五台山避难。他选择了一个隐蔽在半山洞的洞穴隐居，一住6年修金刚法。传说仓央嘉措在修持期间仍按藏俗以吃牛奶为主，而不吃山中之物，所以附近杨柏峪村一个小姑娘常来给他送牛奶。一天，达赖要用一金丝线绣观音像供奉在洞内，这时小姑娘进来说，村中有巧绣者，只要师父将像之大小和模样告知，明天就可修好送来。第二天，小姑娘果然携来了绣好的观音像，与达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达赖感到奇怪，觉得这个小姑娘一定不是凡人。思想之间，一转眼小姑娘就不见了。达赖要给观音像开光，其像自言，五光自开意。达赖恍然大悟，此乃观音显化，乃发愿在洞下空地上建一寺，即名观音洞， 现在洞内供佛像，外罩玻璃，成为参观者瞻观的圣迹。洞内积水为池，干裂异常，虽终年不见阳光，也不腐不溢不和，成为善男信女到五台山必饮的观音菩萨圣水。观音洞由此声名远扬，尤其在蒙藏佛教徒中享有盛誉。他们朝拜五台山时，观音洞是必到之地，都以能饮圣水并一睹观音圣迹为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博学多才的大学者，他生于江苏昆山县，是于山西曲沃县。他不仅游览过五台山，而且对五台山的地理环境和五台山佛教进行过深入研究，是五台山佛教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人物。顾炎武被尊称为亭林先生，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4岁就参加了当时东南一带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复社，反对宦官。清兵南下，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失败后，实业名伶，遍游华北，考察风俗，搜集资料，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又在五台山之北垦荒，从事农业生产。据张牧的《顾亭林先生年谱》说，康熙2年正月，顾炎武自平阳登霍山至太原，访问大思想家博山先生，别后北上游历五台山，写下了《五台山七绝一首》和《五台山记》一篇。其《五台山诗》曰：“东临真定北云中，盘剥幽并一气通。欲得宝符山上事，不须参礼化人功。”从这首诗看来，顾炎武既没有赞叹文殊菩萨，也没有歌颂五台圣境，而注重的却是五台山的地形及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五台山记是顾炎武在实地考察研究了五台山的地理历史之后写的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顾炎武所做的考证对五台山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顾炎武不仅考察了五台山的地理、佛教，而且也提出了开发利用五台山的观点。实载他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樱木垦荒，同事者20余人，辟草来，辟荆棘，而立事罗于彼。因为雁门之东，五台之北，正好是滹沱河畔，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耕种。顾炎武垦荒五台山之北，长期以来被人们说成是建立反清起义基地的行为。诚然，顾炎武和其好友傅山都曾有过反清言行，但在清朝定鼎22年后，他们已从早期的以反清斗争为主转向从事学术研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讲述了王公大臣、名僧学者与五台山的渊源，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讲述五台山的故事。胸中深埋。